好，欢迎翻到嚟我哋嘅 format Otta Channel。今个礼拜其实应该算系 D 定系 Anime 咧？ 今个礼拜系白头宫女话当年， 或者咁讲就系数下啲黑历史咁样啦。 系 B 咯，数黑历史唔系 format channel 专用嘅咩？ 系依个黑历史另一样嘢嚟啦，因为我因为今次其实算计嚟讲算系 format D 嘅领域嚟嘅，讲下啲摆动画嘅载具嘅古仔。 哦、即系货车啊，货 van 嗰啲啊， 唔系嗰啲咪摆动 画，唔系 hard disk 吗？ 唔系嗰年代喎，嗰年 hard disk 得800几 meg 啊，我买 咁薄片 hard disk， 嗰时仲系录影带年代啊。 咁但系嗰个年代啲动画都唔系咁大容量嘅啫，其实不过几 meg 够摆噶咯。 嗰时嗱，八十年代嘅动画，即系我就我所知啦，最早嘅动画应该1984年、85年左右嘅。嗰时第一次 咩 动画出动摆落去影带度， 你系咪想讲 OVA 啊？ 哇，大陆 更早嘅仲有 啲动画， 唔系真系 更早仲有， 即系手冲可能喺棺材， 唔系 喺棺材底下啫， 应该话诶仲早仲有，但系如果你 OVA 就84年到啦。 喂，咁 OVA 喺动画界里边叫新嘢嚟噶嘛？你记住 OVA Original Video Animation。正確其實應該 OAV， 因 為為咗避免 AV 即係 吐槽啲 video， 所以就 OVA。 先講下，除咗避 Adobe video 之外，避埋呢個 audio video 噶。 唔係應該咁講就係，當你寫住鑑賞 OAV 嗰時候，你要拆咗個 O 字。 哦，系鉴赏，系鉴赏嗰个圈咧系咩嚟啊？ 乜嘢 AV 咧？咁样系 字嚟噶， 咩 AV 咧？唔系定系某啲俄音开头嘅 AV 啊 ？AV， 即系嚟，唔系即系由圆圈嘅学生嗰啲咧。 吓， 当时最早录影带年，即系我因为八十年代初录影带，其实真算系真系。当时已经是 VHS 年代咯，我入嚟，即系入去录影带已经系 VHS 年代。 啊？ 其实嗰时 beta 好似迟少少，个 beta 好似系。 喂，当事人， 当事人，因为我冇买过 beta 机嘅。 搞错啊！ 啊系。 嗱，我老豆就好聪明嘅，因为我屋企咧就是、1984年买录影机嘅，真系好记得嘅。当时真系几千蚊买部 VHS 翻嚟。 哇！嗰年就几千蚊成个亚 街，正常啦，正常啦。 亚街嗰阵时系喺 哇，仲要亚街， 系啊，冇错，即系历史中嘅历史。 咁又未可以咁讲，人家去到 LD 时代再出机噶。 咁 anyway 啦，总之 VHS 咧就当然系早过 beta 好多啦。咁即系 Sony 硬推 beta， 即系 beta 无论喺 quality 啊各样。表现各方面嘅技术上嘅表现都系赢晒 VHS 嘅。 喂，咁但系你话斋迟咁多，如果仲要输嘅话，唔好出啦，不如。 问题就系、是、一来VHS 佢多真系叫多厂支持，同埋佢其实 成本高啊， 成本高啊 ，beta 成本高 ，beta 成本高。 因为 VHS 当时真系可以做到好平啊！谂下当时我系可以，我僆仔年代我最夸张试过做咩啊？系自己就可以有，系一个小学生都可以买一大堆录音带，然后将电视啲动画节目全部杀落嚟 ，click 埋广告嘅。 喂，当年叫得做剧 set 嘅嘢，通常都系平噶嘛，录音带、录音带又好。 系啊，咁啊，当 Otaku 呢个名字最初来由就系咩咧？就系、是、你屋企边个同学即系啦，即系阿鬼哥屋企有钱咁，成班 friend 喺屋企睇佢睇录音带啊嘛。 上去预习 就系、是、宅就咁样啫嘛，就系、是、你屋企睇带，嚟我屋企睇带，你屋企有录音机嚟屋企噶啦。 喂，靓仔，唔好误导观众啊！ Otaku 点解我哋讲咗好多十年？ 唔系呢个就你个问题咁讲啦，其中呢个其中一个解法。但 系先讲啊，通常我嘅做法同你调翻转噶，因为我屋企系从来未拥有过录音机嘅。咁佢睇大嗰阵时系点咧？我唔去人哋屋企睇，去人哋屋企攞部机翻嚟睇。 哇！过分， 仲成部机搬翻嚟， 咁卑鄙， 系咯？ 有几卑鄙啫？咁 自然就 难得咪难得有个 friend 屋企有三部录影机，系啊， 咁离谱啲， 咁离谱， 有钱人， 喂，正常噶。 喂，咁呢个咩话？观赏用、收藏用、全部用咯。 唔系，嗱，一般嚟讲咧，有两部录影机系好正常，过大啊嘛。即系你大铺租完啲大之后，一饼过一饼啊嘛。 我问问啦，先讲，如果你个系过大机嘅话，我个 friend 仲有两部过大机， 咁系好啲。 哇，你 做过大机系一样嘢， 佢做制作 批唔到嘢噶。 嗱，搞清楚一样嘢，过大机还过大机，过大机嗰时真系少人，只能屋企会有嘅。但系屋企有两部录影机去过大嘅咧，就多的士啦。我赚过呢啲钱添， 我都做过啦。当年 都系讲句，要赚呢啲钱就梗系摆部过大机好。 当年我第一Queen Emerald 第一批 Queen Emerald 嘅录影带就咁样过翻嚟嘅， Film Lemon 系咩嚟噶？ 呢个系下一个，呢、這个系有几日等阵再讲。 等阵啊，你系会讲字好 嘅，会讲。 我惊一阵又有人话帮我听 Bible Black 先系神作先。 系唔系神作同历史作品系两样嘢？ 唔系某议员咩？ 历史有历史意义同埋神作系两样系唔同嘅，有意义嘅。 算吧 ，anyway， 基本上咧话俾你听，跟住即系我哋僆仔嗰阵。讲紧系租大，即系而家讲紧 anime 啊嘛，唔好拉远咗去第二度先啦。 系 以前冇咩 BT 啊，冇咩 P2P 啊，跟住 唔好话 BT P2P， 宽频都未有，唔好玩啦。 系咯， 嗱嗱，搞清楚嗰阵时已经有 BBS 放紧片噶啦。问题你有冇本事同咁嘅耐性嘅啫？ 都话宽频未有啊，应该严格嚟讲56K 都未有啊。 228， 你讲紧系用紧9600。 哇！ 慢慢慢慢落 落嗰啲咧， 我试过，我试过啊！ 我唔得，我咧 攞片系， 我又玩 攞 game 攞片都系咁攞。 我因为我有电脑年代已经系288噶啦， 太迟啦！ 点同咧？即系我都系28.8开始嘅。 不过嗱，讲翻80年代啦，嗰时录影带真系叫你话，即系睇动画，除咗喺无线或者亚视啊，就即系租带噶啦。即我嗰时租带系即系同我租漫画一样，租新带又嗰啲一租租几盒，跟住喺度煲完，第二日咧还翻俾佢，又租几盒，啲饭钱咧对唔住攞晒去奉献嘅，一系租游戏带，一系租影带。有心咧就得埋佢，冇心睇完就算。 咁有啲唔同嘅都有句，打机去租机吓睇片啦，人哋租完带我成部机连带连机攞翻屋企 攞晒去。 我记得银 鹰卷还带咁大，银 鹰卷好似当时系最初银鹰卷，我系好奇怪嘅，一套录影带，但系结果电视睇咗先，跟住再租录影带睇翻晒佢嘅。 我记得嘅，我第一套租带睇嘅 anime 系《奥运操》吓，嗰阵时系讲紧乜都唔识，开始买杂志，开始买动漫杂志。咁嗰阵时香港啊得 A 级啫。漫画周刊嗰啲算啦，睇睇漫画或者动画新闻好少嘅啫。跟住咪买日文杂志咯，买日文杂志咪搵嘢睇咯。咁嗰时啲台湾佬会录完配埋繁体字幕，咁香港就啲人就攞嚟租俾啲僆仔，好贵噶大佬，10蚊20蚊噶。 系啊，当年十蚊一镬咯，一两一夜，如果租得多三日两夜。 嗱，先提一提先，即系嗰个年代，通常嚟讲咧，一个学生嘅零用钱都系10蚊5蚊到嘅啫，其实 一餐饭都系嗰个价钱啫嘛， 唔食饭咯， 成日嘅零用钱嚟噶。 Yes， 或者打游击咯，即系例如话同埋成班 friend 食饭嗰时咧，我黐一啲又黐一啲咯，或者打夹钱就住先咯。所以 我咁嗱，通常我嗰边就通常系夹钱租带，就唔系呢个夹钱食饭嘅。 通常就系一个人租个带，咁大家一齐睇，咁样就会睇翻条数咁样啦。 总之都是互相分担啦，冇得分担乜嘢啦。 不过嗰个年代，如果你睇一般向嘅话咧，都好啲嘅，因为基本上以前漫画铺唔知点解又唔系带租嘅。我唯有我自己屋村咧，即租啲租漫画铺咧，佢亦都系永带租嘅，唔知点解。 我就冇啊，我 佢翻嚟唔 一啲啲 贵啫嘛。 系啊，我就真系， 因为佢自己都落翻嚟 租嘛。因为 at least 我哋新界区通常就分开嘅，漫画系漫画，动画。 系啊， 但系佢都好平嘅啫嘛，佢租带，佢只系纯粹就佢有人翻佢，佢翻人。啲帶全部自己貼咗 label， 我當帶咩城市貼人啦、 啊。仲貼 label 嘅咯，有貼 label 嘅， 好多時貼都唔貼嘅咯。 係啊，寫字 咁佢分唔到嘛， 手寫啊嘛。 係啊， 即係城市型人啊，山天對福星啊，不朽之拳啊啲。 哇！有咩人會真係租山天啊？ 有㗎，當時我見到有㗎，唔係佢唔係電視版 咯， 劇場版，即係夢邪鬼嗰啲咧。 剧梦邪鬼系出过香港版，配音版噶嘛，带快头尾出噶嘛， 同埋如果喺一般如果快头尾租咧，就好佢相对讲就会比较大路啲嘅，例如话系吉卜力嗰啲咧， 咁快头尾咧租正版噶嘛， 唔系佢租啲片会比较大路啲，但系问题就系我睇啲片系通常都系啲。翻上翻再翻，起码翻10次8次啊，翻到唔知似乜嗰啲嚟噶嘛。所以其实当时我自己睇好多，我自己都唔有时睇当时睇好多带，又自己又得好多带，结果我自己嗰个柜咧，即系电视机柜嗰度咧，最全盛时期，我谂摆个超过都谂住自己100饼啊。 好， 同埋 发生咩啊？ 抌晒啦，大佬廿年三三十年前嘅啲史前遺物，大佬 都過唔翻啦嘛都。 錄影帶你知幾唔襟放嘅呢度，你知啦。過咗一錄影帶之後，好似係之後就跟住係LD 啦。 LD 咯， 如果主流嘅就 落 LD 咯。 其實我嗰個情況就係、是、通常見到 LD， 但係通常我都會睇翻 AVCS 嘅，因為通常我就。 唔係當時買 LD 啊 ，OK， 咁嗱，即係去到 LD， 即就算租到貴 都係租開都係租 LD 嘅、 啊。但係唔係咁 LD 機貴啊嘛， 因為 LD 機貴嘅，本身租 LD 好似有貴啲 嘅。因為嗱，先唔好講價錢先，先唔好講 LD 先啦。因為 VHS 年代仲有少少可以講下，因為當年咧好多租，即係嗱，我唔知係租漫畫嗰啲有埋大租嗰啲係咪咁啦。咁但係即係我揾開嗰幾間。即係因為識人做啊，始終咁佢哋係租普通動畫之餘咧，唔多唔少一定有鹹嘢㗎啦，基本上、啊、就真人正動畫就再傾啦。 OK， 唔係好多時咧，你去到間鋪度咧，發覺、啊、咦點解拉曬黑窗簾鎖埋門嘅？咁大家就心知道咩事㗎啦。夾 上會 ，yes。 嗱，LD 咧情況比較麻煩，因為 LD 就相對嚟講就冇好似錄影帶咁，周圍一間嗰啲咁嘅濕鳩鋪頭咧，就十十頂廿頂。 唔係，你明唔明一樣嘢 ？LD 難揼啊嘛， 同埋 LD 唔係好似真係冇聽過有揼 LD 呢回事喎，印象中。 LD 講 到最後都冇。 唔係 LD 得落 AVHS 咯，通常嗰只 怪。AVHS 嘛， 單句單句咗，跟住 我自己就執埋好多 LD 嘅 AVHS。 有個嗱、啊、有一個就係、是、又係我同你鬼哥啲殘年回憶嘅，當時咧。喺銅鑼灣咧，銅鑼灣某商場三樓啦，啊、有一間係好老牌嘅租碟鋪嘅。 左邊間啦、 啊，左邊間啦、啊，係咯。 咁咧，當時而家嗰張牌係一套Queen Anne王全集，結果我同阿鬼哥兩個一齊 又 Queen Anne 王， 又 Queen Anne 王，第二次又第二套，依家第二套版本嚟㗎，係高質素版本嚟㗎，係 高清版，係一個標清版， 標清版， 標清版。之前 VHS 係低清版， 跟住。 後來出翻 DVD 完全版嘅 box set 就係真係高清啦。係 啦，咦？幾時出 BD 啊？喂！ 希望會有嘅。潮流興嘛 ，HD 化嘛，啊，咁啊，吳超人 bad 啊，1990年代嘅特攝片都係出 HD 化咯。咁 Queen Anne 應該出翻得啩 ？OK， 算吧啦，嗰套 DVD 最知嘅唔係 DVD 本身，而係 Army 嗰幾隻黑膠唱片復刻翻做 CD。 啊，不過唔係講。即系 CD 嗰啲我哋再倾， 系咯， 我哋讲翻动画 媒体先 啦。当时咧，旺角系一间嘢，又系即系有旺角一座商业大厦咧，有成八楼都系嗰啲影音铺噶嘛。当时有、啊、当时有间影音铺喺嗰度嘅。我记得当时嚟喺零八小队就喺嗰度租噶，即系话租一半突然间断咗，咦？点解冇出嘅？即系上下上系结果，我睇 LD 开始，又睇 DVD 结束。捉起咗折線， 你都好似 啱啱交接咯， 零八 MS 係咯，咁似 零八三有 嘅。我租 LD 係睇零八三 嘅，零八三都有， 零八三 F 九一嗰集。 但係零八三好妙人，佢係DVD LD 後期 啦 ，DVD 開始中間個卡通時期 啱啱好啊嘛， 係啊， 啱啱轉型啊嘛， 係啱轉型啊嘛。 嗱，不過我先講啦，之前頭先阿鬼都講過，因為佢話好有印象，佢當年買 VHS 機幾多錢啊嘛。咁嗱，同一道理我都好有印象嘅，因為點解我咁有印象呢？我買嘅 LD 機呢，就我對某牌子嘅怨恨嘅開始啦，話俾你聽。 哦， 耶、yeah, okay. ！因為呢個某星星牌啦、啊，某星星牌啦、啊，哇！當年買佢部 LD 機已經叫做話揾到全街最平噶啦，佢同阿卡爾兩個牌子都要3000。 嚇、 嗯，嗯。 系啦 ，OK， 因为我一直都系 已经系第二，已经系 LD 第二梯队嘅，已经系、嗯，即系你见开始有啲 开始跌价， 同埋有啲叫做垃圾牌子都会开始出啦、嗯。因为一开头最初你买 LD 咧，你除咗 Pioneer 之后，咁你揾到第二牌子嘅咧，其实吓、嗯， 但系点咧？ 我倒印，我倒冇印象见过三粒星星喎。 系啊，因为系即系过咗年零两年嘅，即系。喺呢日最初出開始嚟計係， okay. 即係其他牌子都可以出緊第二代、第三代嘅機，咁佢哋就開始，即係斷股都係貼牌㗎啦，照計。咁、嗯、但係即係呢部嘢就好精彩啦嚇，即係一年保養就一年零一個禮拜同我壞頭啦，點解係壞頭喎、啊？ 最 然之後同我講，如果同我講換頭要2000喎、啊。 我部机3000蚊，然之后三分之二价钱去， 即系潮州出口出卖喎！呢啲情况系， 哇，即系收声声声真系好嘢。 即系同 我 当年 PS 整 PS 一样嘅。 Sony 都系咁样嘅，点解？不过我当时买飞普嘅，我当时系飞普嘅星宝， 即系坏头基本上换个普过嘅。 你一部星宝嚟嘅， 星宝系啦。之后我仲系始终呢两牌子嘅，唔知道而家都系。 买即系 LD 咁，我谂即系可能都会有翻咁上下年资嘅人先会睇过啦，都有机会系。因为点讲？点样咁讲咧？因为到 LD 年代呢 VHS 未死嘅其实。咁、 啊、 但都讲过 LD 嘅情况呢，无论系 media 又好，因为暴露返啦。机又好都系贵嘅其实。所以其实唔系咁多人会玩㗎。好多人我相信就直接由 VHS 直接跳入去 VCD 年代喺香港。 我算系虽然有 LD， 但我都 唔系。因为中间仲有 VCD 嘅。 就是 VCD 年代就是。 LD 其实都算即系作为一个所谓叫光学媒体啦，其实真系冇鬼麻烦喎，即系相对嚟讲喺合比合。 一开头就同你讲要同你讲反碟呢样嘢已经够烦啦，系咪？ 哇！其次就 系自动反碟呢家嘢系后期嘅技术嚟噶。 咁佢一部即系一只碟一面最多得60分，但系你一套戏动辄都讲紧八九十分、百几分噶嘛。 你双碟咯，同埋佢一碟又大只，你如果打直摆嘅话咧。你一如果摆得唔好，就有啲空位走盏嘅话 咧。大佬，而家同你讲紧 CLV 啫。如果 CLV 一面碟得30分钟啫， 冇错， 大喎。 啊，同埋仲有一样嘢系好大只，因为同黑胶片好似一样 size 再大， 一样 size 一样 系啦， 系啊。 咁但系 将黑胶变 记住，而且个包装咧，黑胶片一样都仲系一个纸套嚟嘅，其实。 啊、 所以系好软熟噶， 即系一唔小心嘅话就白。 唔使小唔小心㗎啦，基本上。因为就算你唔白佢都好呢，佢会自然弯曲㗎。係 啊，因为唔实㗎嘛。 首先其实讲话打直摆 ,sorry, 打横摆都会弯嘅，其实。受潮就会弯㗎啦，基本上。 呢个系佢物理设计上嘅失误。其实而家理论上冇乜几多隻 LD 系仲 play 到㗎啦。我当你仲有 play 啊，啲碟仲喺度。 同埋佢 保存得再好，其实都理论上佢都会自然劣化咗。 同埋佢光学本身佢系佢好容易变质㗎嘛。 一讲过啦，即系佢会弯之余呢，其实仲有一样嘢就系个 coating 呢系可以氧化嘅。 所以 嗱，理論上你要點保存佢呢？嗱，首先揾個真空嘅環境啦，係啦，然之後仲要揾嘢夾實佢喎， 爆空喎、 啊，冇 唔使你夾實都唔得嘅， 冇用真空，唔使用真空誇張嘅，揾個相機，揾個相機，揾啲擺起相機嗰啲防潮箱咧， 乾嗰頭佢會碎嘅喎， 唔係十，咁咪相機防潮箱咯，佢 keep 幾40度至50度噶嘛，嗰啲嗰啲相機 就係揾防潮箱，因為揾走貴 相机都系咩？ 嗱，先讲啦，你要揾个摆得落 LOD 嘅防潮箱，你谂系咩 size 先？ 走贵啦，如果我觉得咁嘅情况， 走贵都要倾啦。咁大只咯， 系咯， 真系要啲 小相机就好简单啫嘛，相机就几大啊？问题就系 LOD 嘅话，你想你摆我讲，你摆一套0.83都系几系嘢。 如果再嗱，印象中 LD 年代咧，就真係好多名作，因為真係識消防奇 幻。嗰時最紅，例如阿基拉，我睇LD 嘅， 阿基拉 083啦，馬莎反擊啦 ，Pat Labor 啦 ，Labor 啦， 唔係嗰時係因為嗰時係因為 OVA 係 OVA 個市場全身去到盡，而大家即係基本上係嗰陣時個經濟氣候，日本嘅經濟氣候 啱喎， 係最好嗰陣 未爆當時睇08，當時阿基拉咁樣，哇大佬，你即係你唔睇 LD 係睇，你冇話係去享受咗咁精彩嘅畫質嘅大佬，真係你 呢次咁當年講到明你，你要買部大尺寸平面方角嘅電視，最佳配搭係咩啫 ？LD 機啊！ 等先，我記得我第一次睇 A 法好似都係仲係 LD 嘅，唔知係唔係啊？我有個印象，我有個印象就係、是、我當年喺 第一次睇 A 法嗰陣，好似係 TV， 好似係 TV 嚟喎，唔係6個嚟嘅咩？ 唔係。是当时是四百尺有个元老买了一只 LD 型 LD， 跟住上去睇嘅。都恒生就唔记咗啦。我唔记得，总之就是 Pelly 把电影版又咁样睇嘅。当时睇最多 嘅。同埋印象中同 LD 同期出现嘅就应该有字幕盒咯。 是啊 是。 因为 VHS 年代未有呢样嘢咁样印象中。 字幕直入㗎嘛，全部。 标音。字幕。 唔系，其实系同一样嘢嚟嘅。不过因为以前你做 咗字幕，理論上 VHS 都可以落字幕盒， 系啦，因為你其實可以計翻時間。有人我識有人咁做 嘅。咁、但係個問題係，即係搭 LD 我見最多人用啦嚇， 因為準啊嘛。 好似 LD 段時間，我係咪仲有一個叫媒體係當時叫做 啊嗱呢、這個 黑歷史啊？ 啊，哈利史，喂，头先仲有另一个哈利史未讲 ，Beta。 Beta，Beta 吓 ，Beta 唔系唔提唔存在嘅咩？ 唔系，系 嗱，先讲 Beta 都叫唔提唔存在。 呢只更加唔 咁输俾 LD 嗰只叫乜嘢啊 ？HD 真系唔记得咗咯。 头先系。RB 讲 讲 咗 Beta 先啦，因为 Beta 先。 我谂香，我谂好多人都会只系认为即系 Beta 系一个高质素嘅录影带，攞嚟录嘢嘅啫。但系其实佢系有出过 media 嘅，即系佢系 唔系咁系系日本啫， 有出过动画嘅都 有，即系动画又好啦。即系通常都系噶呢啲咁嘅新兴媒体咧， 一定有啲新史卡， 即系 Beta 又好，同 LD 斗书嗰只 HD 又好啦，通常。会试新嘢嘅咩咧？唔系动画，仲要 OVA 吓、啊，就当然系 AV。 唔系因为收得贵，唔系因为收得贵，因为你可以收得贵，即系 AV 又好，因为嗰个年代嘅动画又好，咸嘢又好，基本上系动辄同你讲过万 yen 一饼， 冇错， 随时同你讲紧就算系 OVA 开始做低个价都好啦，即系。五六七起跳， 八 九 正常， 都千几蚊合理价咯。 一般嚟讲，千几蚊一套 V 系。 你一 部会平咗少少啊？ 你一套两个，你一套两个钟头嘅阿基拉，一套两个钟头嘅阿里安。对唔住，同你讲啊，14800啊，唔好讲啊。 咪系咯， 起码啦。 先讲，但都系嗰句，Beta 年代啦，同你讲万几样，一只 VHS 抵着你嗰着数啲啊，净买几多只 Beta 你嗰着数啲啊？ 冇错，唔系一定买大噶嘛。 系啦。最紧要就系佢本身系贵，咁但系咧媒体间个价钱差异咧，其实唔系太大。当然 Beta 都会再贵少少嘅，因为质素高啲啊嘛。但系唔系贵好多咯。咁变咗，如果即系你有机嘅话咧，其实你会觉得系买 Beta 抵啲嘅，其实。 唔系真嘅，你其实同而家DVD、BD 其实一样嘅咋。大家如果买得起 BD 机嘅话，点会咁笨买翻 DVD 嘅啫？系咪先？即系你话 OK， 死系嗱，先讲啦，香港话俾你听啦，有好多人系买 BD 机，然之后睇 VCD 噶。 梗系唔该晒， 傻唔系咁样傻佬嘅，即系老豆啲。又真噶， 系咯，佢哋系会创伤。咦？呢部 BD 机睇唔到 VCD 啊？得 系 VCD。 系啊，真嘅，因为太多衣系咪？我只系咪一个，所以我 系啊。 不过题外话，头先讲开就系，其实我即系睇话睇翻旧片咧。当时我睇机甲嘅加里安咧，我睇 LD。我反而唔系录影带喎，系 LD 啊，因为我买 L 当然买 LD 机屋企，咁我走出 LD 铺，我惊见到凡系动画都杀晒翻去噶啦。 同埋嗱 ，LD 年代我印象中亦都系有好多行货版嘅 LD 出现嘅动画嚟计。 嗰个年代系 LD 嚟讲系讲紧，就算一间街坊 LD 铺， 系啊， 佢都总会有最少一两格嘅 anime 嘅， 系一两格啊，系咪？ 嗰阵时系啦，系一两格啊，即系你 一格廿几只到啦。 而家啲小朋友应该冇可能见到噶啦，即系以前啲唱片铺 LD 铺咧，系同一套装修嚟嘅， 系啊， 即系一定系咧一个十二寸，即系大概13-14寸啦嘅阔嘅木。兜斜斜地嘅木兜， 啊、 你当好似写字楼嗰啲open finder 咁咧？ 啊，唔系，你而家其实你去搵二手 game 又系通常咁摆咯， 有 game 嗰啲咯，唔系斜摆，系平摆啫嘛，佢哋 系啦，同埋唔系放大咯，即系 LD 个 version 系 放大啦吓， 咁你 CD 咪咁咯 ，CD 咪变咗细翻咯， 系啦，咁基本上就系同你讲紧嗰一两格可能会有即系。动辄最少十零隻多嘅，可能几十隻。我当年追《天空战记》咪追到， 好似叫行货噶，我嘅嗰阵睇。 嗰时好玩到系讲紧我追下，咦？顶你个肺！我楼下嗰间有啊，扑街啦！我唔使出去行到咁捻远啦。 当时租住喺旺角租噶嘛，因为 对唔住啊，我个头系睇 唔系你铜锣湾租嘅咩？ 天空战记我系睇带噶，天空战记我系同佢斗快噶。天空战记系 要快就冇计啦，抌到行货噶。 唔系啊，因为唔系系边个俾到我先，我就要边个。简单讲就系、是、我先睇带 TV 啦，TV 六过嚟嗰啲一配字幕嗰啲啦。咁但系讲紧好老实啦，天空战记个 storyline 咁 Q 低能，系咪先？即系睇奥田麻里嘅啫嘛，系咪先？即系算把啦。正确啲讲，我系睇条女嘅啫。咁anyway， 即系呢套有个 ending 之烂，就大家自己翻去睇啦。制作啊，讲紧。但系个 point 系跟住直会翻转头租翻 LD 啊。 因为睇耐啊嘛，要质素高啊嘛，要 系要高清， 耶、yeah, 啊，表清表清。 O K， 唔系，即当年嘅高清啦，啊啊、即我成日都讲喺度褪嘅，等于你个 4K 啫嘛，系咪先？你就嚟话俾我听 ，HD 都唔系嘢嚟，咁咩事啫？系咪先？咁 O K 唔紧要，问题系好多时嗰段时间好多即 系咪嘢， 即热嘅都系噶。 咁当年 VHS 你都冇提啦、即系 VHS 仲有分呢个 LPSP 啊嘛，大佬。 咁你仲有 SVHS 添、啊，唔好意思啊，有人出过 SVHS 嘅 media 噶，我心谂 冇 啦。哇，大佬你真系搵鬼买咯！你明白出当年一部 SVHS 嘅机几贵？ 唔系，咁即系其实同 beta 嘅有个差唔多啫，其实老老实实 系好悲哀噶。 嗱，先讲，其实我一路都觉得 beta 嘅正式对手应该 SVHS 啦、啊、吓。 其实好悲哀噶，即系LD 年代咧。其实 Sharp 系已经做烂咗 SVHS 个 production 噶啦， 系啊， 即系我讲香港个 market 啦、 嗯， 基本上同你讲，日本就更加啦，即系同你讲紧你买部 Sony 嘅录影机，即系唔系 SVHS 嘅机率其实唔系咁高嘅， 系啊， 咁你等于你喺香港， 即系等于你依家今时今日你搵到部冇 First 嘅电视一样啦， 系啦、啊，咁、啊、但系咧，因为太迟啊，因为太迟啊，因为衰啲讲句，我唔同你讲 LD 啊，都已经大家预计咗会有后继啊。无论系呢个 H 咩啊 VHD， 无论系 VHD 啦， 无论系 VHD， 即系先讲啦，其实 VHD 好短命。 指纹楼梯响添啊，讲真。 嗱嗱嗱，提翻少少 VHD 咩嚟嘅？VHD 就係頭先講過，同 LD 鬥完之後，短期內輸咗。 Very high yeah this 有冇應該佢應該HD DVD 應該長命過佢嘅。 哇、啊，長命過 好多， 絕對長命過。 長命 Beta 都長命過佢， 長命好多。喂，記住 Beta 係真係形成咗一個市場，真係有 consumer product，真係有帶我。我有 friend 屋企都仲有 beta 机 beta 仔， 所以多啲即系啲怀旧史咧，就系当年买 beta 机嘅啲宅咧，就喊苦喊翻攞喐，一大堆啲 冇 话历史。 嗱，我又觉得冇话喊唔喊翻翻。 唔系，嗱，先讲点解会喊翻翻，因为佢哋已经成为咗一个族群啊，有翻咗人数先喊得出声啊。 嗱，唔系， 你有冇听过 VHD 嘅用家喊苦喊翻咯？ 喊都冇喊。 嗱，唔系，我唔系呢样嘢，当然就明白啦。但系问题系要搞清楚一样嘢。beta 又好 ，HD DVD 又好，佢哋都有一个问题就系话，其实嗰套嘢咧系唔输俾佢哋嘅对手之余，其实佢哋系可以自豪嘅，即系好简单，譬如话beta， 其实如果你而家拿住一柄未有人 DVD 化 LD 化。BD 化嘅古物，你个 version 就已经系全世最好嘅 version。我当然讲示范啦， 示范当然啦，冇计冇带啦吓。 因为好简单一样嘢 ，beta 个 quality 系远胜 VHS， 系远胜 系， 即系你论音质、音域、线数，全部赢晒嘅。 同埋先讲。系最紧要系今时今日你仲有柄 beta 打喺手，仲有 beta 机喺手，理论上你 pay 得翻噶吓。 系啊， 嗱头先讲过啦，今时今日 VHS 就算你有 化晒， 你有 VHS 甚至 LD 都好，你都应该 pay 唔到噶啦，照计、啊、应该 degrade 咗噶啦个 media， 同一部机都系嘅，应该 degrade 咗。 冇办法啦，因为始终先天缺陷嘛。咁当然，beta 都会 degrade 嘅，咁 当然 但系 冇咁大镬啦，起码嚟。 唔系 ，Sony 喺保存上面考虑得好过 Philips。 咁先讲啦，VHD 个情况咧，其实都系嘅。佢同 beta 最大唔同就系、是，其实 beta 当年输你仲可以话，喂 ，Sony 独家村。即系 MD 咁样样，你冇其他， 你 冇其他厂 佢就冇噶啦， 系啦，咁变咗你净系 Sony 会出，咁你 Sony 以外嘅厂唔出，咁就唔使谂啦，系咪？喂，但系你记住当年 LD 出，边两间厂搞啊 ？Panier， 喂，当时 Panier 咩厂嚟啊？未听过啊，大佬。 但系佢拍住 Philips 啊 嘛，即系拍 Philips 嘛。但 Philips 即系日本市场啦，讲动画啊嘛，讲日本动画啊嘛。日本市场嚟讲，你 Philips 一外来嘢。咁但系 VHD 当年 喂，睇翻而家睇翻我 list， 发觉喂粒粒皆星啊，大佬。 但系好多都已经成为历史咯。 即系十一厂所，当年所谓日本十一社，起码出名嘅讲翻东芝啦、三洋啦、三菱啦、富士通啦， 咩啊，独立十一人啊， Victor 啦、Yamaha 啦。 仲喺度嘅，有啲啫，有啲咯。 Victor 今時而家同 Victor 合作咗一間 Kenwood， 係啦，係 Kenwood，Victor 冇份嘅，係。咁嗱，即係已經提咗少少，已經知係大嘢。喂，咁但係最緊要，咦，冇可愛嘢咩？有啊 ，GE 啊，夠大尾。喂，但係咁都輸喎。 GE， 但係 GE 係供錢嘅啫。 仲唔夠啊？學你話齋，咁 Philips 都係供錢嘅啫。 咁啊係， 係咪？ 喂，但係如果 GE 咁，佢係真係死得冤地 嘅。係咧。咁但係呢，即係 Wish D 呢件嘢呢，其實我都係好後期到佢死咗好多年啦，嚴格嚟講 DVD 年代我先知原來佢 喺 eBay 度見過啊。 我見 eBay 有人放佢某套日本 OVA 嘅 Wish D 版，我當年就諗 咩媒體嚟嘅， 佢寫錯話 Wish S 啊 ，Wish S 啊， 因為睇落去有盒嘢咁樣，但係睇真唔係喎，冇磁帶喺中間，冇得卷㗎喎呢盒嘢。成日喺 floppy 三寸 floppy 嘅款嘅喎， 加 MO 啊 ，MO 啊 嗰只 系咯， 即系咁讲，即系都系嗰句，佢写错嘢，之后走去揾 Vicky 成，即系当时而家上网啦吓，揾完先发觉，哦，原来就系 有种媒体， 真真正正人淹没喺历史洪流嘅一件嘢。嗱，先讲 浸死咗， 最紧要其实原来咧，佢唔系真系死得咁惨嘅，系屎反真系好笑嘅啫。佢喺日本其实生存咗一段长时间噶，但系大家冇机会见到。卡拉 OK 走唔出去， 其实 一段好长时间日本嘅卡拉 OK media 就系 Wish D， 我听过 吓，系将 Wish D 续咗命，呢个有理由噶， 因 为 好简单一样嘢，你叫炸卡拉 OK box， 你觉得佢系嘈 L 啲容易啲啊，定系嘈 Wish D 容易啲？因为记住 Wish D 本身个 media 已经系一个硬盒保护住，理论上嘅保存系 会 有啲 简单啲。唔系，仲有噶，仲有得再延伸噶。用 Wish D 嘅最大优势系，反而就系因为佢屎反死咗。 系啊， 我调翻转头，我唔惊流出。你明白日本 流出你都冇机睇， 有日本好紧张呢样嘢，因为调翻转头到今天啊，佢哋都唔情愿用 DVD 噶， 系 佢宁愿贵一贵起一个 media server 噶， 系啊， exactly 就调翻转头，我要封闭翻个系统啊，我当我成组嘢俾你抬走咗，你都攞唔到去食， 封闭格式啦，总之 冇错，保护佢嘛。 跟住就去到VCD 就上咗亞洲啦。 提翻 VCD 係主要係即 中 華 人市場， 係啦， 歐美冇人識㗎，冇人識㗎，冇人識㗎， 歐美都係好少。 但係問題就因為佢夠 cheap， 所以佢喺香港或者亞洲市場咧係流行咗一段時間嘅。 唔係因為 VCD 嘅最大優勢係只要你有條 CD 嘅 line， 冇錯， 無論你係燒嘅定壓嘅。你就已經可以生產到，可以衰啲講句，我近乎即如果我係一個有 CD line 嘅廠，我係零成本去開多件 product 啊，而個 cost 係斷毫子計啊， 同埋係可以好簡單地做到翻， 唔係因為好簡單， 因為生產嘛， 唔係因為好簡單一樣嘢，我喺大陸，我做過 Plasmo， 都係講緊幾千蚊， 冇錯。 跟住几毫子一隻碟， 喂，最紧要大有大玩，细有细玩啦。 唔系， 即系你要大玩，你做个模，你做条拉。OK， 你要细玩，你只要有个 CD writer 就已经搞得掂啦。 唔系 ，CD writer 嗰个就个体户就另外一件事。 系啦， 我而家讲紧 系唔多唔少啲都系其中一个推手嚟。 唔系，当然，但系真噶，真真正正推得，因为讲紧系原装老翻黑白二度都去推啊。因为就算是原装，你想想美亚拿着他自己的片库，近乎零成本， 狂快 狂扯，屌有乜所谓啫？我啤五千只出嚟，买一千只，另外四千只呢个填海啦，佢系咁样计噶条数。 而黑道啊，唔使讲啦，当时当时好景黄金年代嘅，电系一部机十几万啤咯。 点解喺大陆？同你讲紧？ 几古灵精怪嘅嘢都有 press 碟啊。 冇错， 我试过有一个 friend 喺唔知啲真系好乡下嘅地方，我唔记得佢做，因为佢翻大陆做嘢会去埋啲好古灵精怪嘅地方，我唔记得咗佢边度买翻嚟，好过瘾噶，佢就手信。我咩嘅怼咗俾我唔出声笑笑口笑吟吟。大家返去先睇下唔好搞我飲嘢飲嘢。返到去打开。即係我喺度諗咪大陸你买隻 A 囉碟上嚟唔係无聊呀、啊。打开相聚一刻。嗯得唔紧要。咩嚟㗎几隻碟 CD 嚟。即係我眼仲未蒙到分唔出 DVD 同 CD 啦。 係呀、啊。 咁我打咦 CD 嚟喎但係得几隻咩事呢嗯攞抌落个 room 度 係啊 抌落个 DVD room 度冇撚错啦实得啦係咪打开你諗都諗压到好盡嘅 RMVB。 OK? 係啊我唔记得四隻定五隻。 哦嗱先讲啦其实呢个唔系压到好盡嘅 RMVB, 话俾你听人家有名堂㗎。呢个喺 VCD 后期出现咗两大嘅即係进化种啦所谓嘅两个极端进化种啦一隻就 SVCD 啦我相信比较多人识啲嘅因为佢真係 officially 有出过 个 波 特、 這個啊。但另一个系老番专用嘅我哋叫咩呢叫 DVCD。 DVCD。 头先阿鬼讲嗰样嘢。 真係有嘅。 四分之一嘅質素四倍用啦。 即当年一本 VCD 摆咗四倍 用。咁唔同唔同嗰隻 ROM 嚟嘅。即嗰隻系。 我哋嗰隻系直流波。 佢真系 RMVB 啊。 OK, 即 佢 DVCD 係真係出現過。 我知道我知道。唔係其實 DVCD 都係都只不過係叫做斜道變種嘅。 係。 因為其實 SVCD 只不過係一個行 MPEG-2 Double Bit Ray 嘅 VCD 咋嘛。 係啊。 其實坦白讲啦唔係好 work 嘅因为 当然啦 因为即完全係话俾你听夹硬嚟嘅即 quality 提升咗呢一但係哇大佬你搞到我哋点得返廿几分钟喎、啊。 冇错但廿几分钟咪算多囉提返一样嘢。 廿六分几整晒到㗎啦。 ok, 唔紧要提返一样嘢就係、是、又係讲緊动画。嗱先讲过啦日本其实係完全冇流通过 VCD 呢样嘢， 好少恨晒佢，好少。 我讲紧系动画界 Mitch Media 嚟讲， 咁即系冇， 有都有，唔系 少 一定多嗱。简单讲就系、 是、一定多过 VCD， 因为 VCD 我一只都冇， 有机会多过 Beta 添。 VCD 啊，咁又唔会，咁又唔会。对唔住啊，嗱，搞清楚个关系大细先。Beta 同 VHS 并行的时候，几乎系同你讲紧三饼。即是三部作品可能会有一部是有 beta 两边都有啊嘛。 是啦是两边都有咁当然唔会有人黐线成日 beta 咁嚟。但我唔排除会有但是我有兴趣。 我未 见过。 我未见过。唔因为好简单嘅就係日本好鍾意好鍾意摆个 logo 仔㗎嘛。 我知。 你好容易就会见到 VHS 个 logo, 跟住下面 beta 个 logo。 係我唔明 白。一眼你就见到㗎。 我 一定係。 唔紧要。咁但係先讲就係、是。如果大家係有留意或者会真係买水货日本碟嘅话呢大家系会睇过有一种载体咧，你系有去怀疑佢系咪写错字噶 ？CDV，CDV，CDV， 成只 CD 得十分钟， 我就喺廿几分钟咁多，唔好玩啦。 喂，但系嗰个个 quality 就高咯， 冇错。 你谂下喎，高咯，嗰个高咯，嗰个系 non-compress 嘅 video， 冇错。 嗰条基本上系 AVI 嚟，即系其实你睇下，你就我。600几咩几一条即系你想象即系我比喻啦吓当然。 RMVB 同 AVI 个比较嘅啫。 唔系 ,sorry, 我指嘅系真系 non-compress 啊。即系我指嘅 AVI 系真正嘅 AVI 啊。唔系即 系。唔系而家 compress 咗嗰啲 AVI 啊。真系 audio-video interlance 啊。 当时我记得好啲有啲动画系用呢做特点嘅攞嚟。 系啦。 哦。嗱我第一隻 CDV 呢就应该都做啊，唯二 啊哈， Angel， 嗯哼 ，Angel 出过两只 CDV， 但系咧买完之后咧，对唔住我神屌， 吓， 哇，佢哋 V 一只手嚟得一只 MV， 哇， 一只 MV 咯，通常一只喺度纸嘅啫 ，MV 嚟嘅，通常， 大佬我买只 LD 翻嚟。三倍价钱但我有六七八倍嘅享受喎、 啊。咁睇你计真定计量嘅啫呢啲嘢。 唔系佢衰就衰在。 即系佢质系高过 LD。 佢系 album 咁嘅价钱。 系啊。 single 咁嘅享受啊，大佬。 缩水。 唔系，因为 我都仲系嗰句，睇你要质定量嘅嘢。 唔 系， 佢最扑街，佢系贵过一只 album。我记得系3000几。 当然啦，咁啊，咁3000几嘅 album 大有人在啦，冇玩啦。 系啊，扑街啦，即系因为佢个 point 系，你呢只系一只 press 嘅 CD 嚟，玩扮死啊你。 喂，等下先，讲我初谂住咧，又一集讲晒，但系而家我先，而家好似仲未讲到 DVD 年代，估唔到咁。 喂，咁你要讲老嘢啊嘛 ，DVD 咁新唔使讲啦，系嘛？ 唔系，咁要讲嘅啲，因为 DVD 之后就系 HDVD。 唔系，咁啊过即系回望过去，展望将来嘅，咁啊转头讲埋 DVD 啦。 我暂时我唞先，下一集就讲埋啲比较近代啲历史啦，可能会短啲。